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又到周五了啊，不知道您周五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安排，对于这个周末您准备不准备？过去啊，说这个周末都叫改善生活，您听过吗？ 做一个好吃的， 做点好吃的，吃点好吃的啊！ 对， 这个九零后的于飞可能每天生活都不错，不用改善，是吧？ 每天都吃好吃的。 哎呀， 您请的， 你瘦了？ 嗯，这是 每天都吃 话吧？ 没，每天都吃好吃的，不是就是瘦了吗？ 没有没有，胖了、 衣服瘦了。 还行，穿的少还显得瘦一点哈。 说到这个做好吃的，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拿手菜没有？就是自己在家做饭。会不会有一些拿手菜能够哎，这次每次做的都特别好吃？ 那肯定，家里来请儿的时候不得拿手菜出来招待请儿吗？ 你们这个东北方言吧，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点， 这是我们的方言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北京把这个亲戚或者是朋友来家里面叫 客人 啊，就叫客人、那我给你说一下我们的方言啊，就是如果有自己朋友或亲戚来家里做客，我们就叫做请儿， 对吧？这个就是这有一定的方言哈。 是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要能，当然现在有好多真正的亲密的客人， 嗯， 亲戚或者是特别好的朋友才会在家里边有家宴， 嗯， 大部分的都是，哎呀，咱门口找个饭馆，咱吃一顿，对不对？人家自己做饭那确实是非常重视了。你会做饭吗？ 会一点儿， 这一点儿和会之间能不能 差着几百里吧？ 是吧？反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有拿手菜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于飞和我呢都是电车车主， 没错， 对吧？我们俩人开了同一款同一颜色的车，不是同一辆是吧？ 是，时间也不一样 啊。什么叫时间不一样？ 就是买的时间不一样啊。 对对，我这韭菜早了点， 我要知道您买我就不买了， 蹭我 坐个蹭车是吧？ 开着剩余电量不足 20% 的新能源汽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带有充电桩的停车场，却无奈的发现停车场的这个车位被燃油车霸占， 哎， 然后人家为了节省电量，新能源车主郭先生不得不，就是尤其夏天哈，顶着烈日关闭空调。 这空调是费电呀， 费电是吧？ 相当费电。 所以你要是开了空调，你这个电如果只剩20%，你就有些心理的叫里程焦虑。 是的， 所以他这一下被燃油车霸占的车位，他就只能再去寻找下一处充电车位。电量告急的时候，充电车位却被燃油车叫鸠占鹊巢， 被人占了， 哎，成了让郭先生和许多新能源车主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7月1号开始呢，北京的停车场库啊，就是停车场和停车库运营服务规范正式实施了。对于困扰广大电动车车主的燃油车占位的问题，新规呢首次提出了可以用加价收费的方式啊，这也算是一种处罚方式进行规范。那么这个新规落地半个月了啊，记者也是走访了多个停车场充电站，发现 怎么样呢？ 燃油车占位仍然非常普遍，收费处罚也没有广泛落地 啊，就是说了处罚，但其实在实际当中还是没有收费的。 对啊，在通州万达广场地下2层的停车场里边，一家星星充电汽车充电站为新能源车辆提供充电设施。那么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哈，这个停车场内共设有50个充电车位，充电桩旁边悬挂着印有即时充电字样的标志。工作日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充电站有2/3的车位停放着汽车，其中有半数以上都是燃油车。 嘿，那你说电动车来了怎么办？ 对啊，那么在这处充电站附近呢，并没有工作人员专门对充电车位进行监管。停车场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说，哎呀，油车要停在充电的地方，我们也拦不住啊。 那也是 啊。对于通州万达停车场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的现象呢，不少新能源车主都曾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反映过。有市民曾经在 某地图软件的评论区里边留言，说油车占位问题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治理。但是记者从停车场工作人员了解到，他们目前还没有收到要对充电站占位的这个进行严格管理的明确要求。 哎， 通州万达啊广场所在的北苑街道工作人员也说，说新能源车主呢多次反映过这类情况，那么街道目前呢正在与商场物业沟通协调，寻找解决办法。其实呢可能赶上客流量大，燃油车多啊，占据了充电车位，但是无论我们街道还是商业物业好像都没有处罚权，只能是劝。这确实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棘手的事儿。 那么除了商场和地铁站外的停车场充电站，位于居民区内规模比较小的汽车充电站内同样存在着燃油车占充电车位的情况。那么位于天元小区的星星充电汽车充电站设置在小区一进门的居民楼前，总共有十个充电车位，除了三辆正在充电的新能源汽车之外，其他在这儿停放的车都是燃油车。同样也没有管理人员，也没有张贴任何管理规定。那么对于充电车位专为专用，那么也有不少燃油车主感到一些不解，就是燃油车啊，车主也不明白 为什么， 说有的时候燃油车位啊都停满了 啊， 充电车位还空了一大片，如果不让我们燃油车停，这是不是有点浪费公共资源呢？这是住在这个天元小区燃油车车主胡先生说的哈。没有电动车来充电的时候，充电车位一般都是空着的，自己呢就会把车停在这儿。说现在停车位这么紧张，不停这儿就没地儿停了。燃油车霸占充电车车位究竟归谁管？阶梯式的收费规定如何来进行落实执行？目前还需要更为明确的一些管理规定。 的确 啊，对于燃油车鸠占鹊巢的现象呢，业内专家表示，停车位和充电位应当有所区分。那么带有充电桩的车位应当仅供车辆充电使用。新能源车同样也不应该长时间停放，对吧？我们这儿充电好，一充24小时，这也不合适， 当停车场了。 哎，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新规当中规定啊，即便是新能源汽车在充电车位充满电之后，如果不驶离，也将被纳入阶梯收费范围。 如果你超时充满还不走，我就多收点费。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品牌，就包括咱们俩那个车的牌子， 已经开始实施了， 已经是这样实施的，就是你在那儿停着，如果超过好像按分钟收费的是吧？ 好像一分钟还挺贵， 挺贵的是吧？ 对， 按分钟收费啊，您多狠！所以我觉得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充好电，咱就离开这儿，别占着位置。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这个。有 拿手的菜是什么 菜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另外对于这些充电车位被占的事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交流。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然后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除了就是这个充电车位的事儿是大家头疼的一个事儿哈，很多小区里面还有那种私搭的车棚，其实大家也挺头疼的。 私搭车棚， 自己支起来的。 听说过没见过。 讲一讲哈，最近家住海淀区建西苑南里小区的一位王先生就说，他家所在的小区的停车场里有人呢搭起了2米多高的车棚。两米多高哦，每个车棚呢都用1人多高的铁杆给支撑着。这些安装在停车位之间的铁杆呢，影响了其他的车主开关车门和上下车。所以呢，这王先生就认为啊，停车场作为公共区域，不应该成为个别车主的这个私人地盘。并且将这个问题向物业公司反映过，但是呢，到今天场内的这些车棚呢也都没有拆除。就在7月14号的时候呢，记者来到了王先生所住的建西苑南里小区了解情况，在6号楼东侧呀，有一片停车场，车场内呢停放着几十辆车，其中有几个尖顶的车棚是搭在了车位上。这些车棚呢，除了颜色不同之外，外形非常相似，就是每个棚子都是用几根立柱支撑的。在这些车棚中呢，体量最大的棚子的宽度覆盖了2个停车位，就是一个车他占了2个停车位来搭了一个自己的棚子哈，占用了公共家的公共资源哈。一根根这个白色的立柱用螺丝给牢牢的固定在了地面的方砖上啊。车棚上面呢还散落着一层密密麻麻的黄色的花瓣和树叶。那随行的这位王先生就说呀，这个车棚啊都是车主自己搭建的，一方面呢是为了防晒，二呢能起到 遮挡掉落树叶和果实的作用。 那还有掉落的鸟屎。 嗯，没错哈，这遇到鸟屎 有个盆儿，它就相对来说舒服一些。 是的，是的，能起到这个，也能让自己家的爱车干净一点哈。 嗯、 但是呢，整个停车场一共建了7顶车棚，前一段时间拆了一顶，现在剩下6顶。那王先生对安装车棚的行为呢就很不满意，很不赞成啊。他说每一个车位之间的距离啊本来就很有限。 嗯， 那你说你安装车棚之后，车位之间的这个立柱啊，阻挡了其他车辆车门的正常开关。有的时候这车门呢一打开就顶在了立柱上， 嗯， 那好几根立柱都给碰变形了， 这立柱也不够结实，或者是开车门的人劲儿也比较大。 嗯，这是一种情况。有的现在在地下那个停车场里面也安装，自己家车位上安装这种外罩棚。 哦，是吗？ 也有相似类似的情况哈，但可能效果不一样。然后记者呢就靠近了这个西侧的一个车棚，两根立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弯曲，还有一个车棚的6根立柱上面呢包裹了一层海绵状的保护膜。这王先生就说呀，这裹上保护膜的作用是什么呀？是为了防止剐蹭到车门。 嗯， 像这样的剐蹭出现过不止一次，有几名车主呢为了这个剐蹭的事情还找到了物业公司哈，但车棚呢至今还是没有拆除。记者呢随即就联系到了小区的物业，一位工作人员说，私自安装车棚这种事情物业公司早就知道了，曾经呢也出面协调过几次，但是由于物业公司呢没有执法权，所以除了口头劝说之外呢没有其他办法。所以王先生就拿出了当初和物业公司签订的一份合同。 嗯， 这上面就明确的就写着啊，第3条，不得在车位上加建任何暂时或永久性建筑物。 是。 所以王先生也是说，这明明不让搭建啊，但是还是有人不听劝。他也向这个属地综合执法队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至今呢也没有得到解决。就在前两天7月20号的时候，记者呢再次致电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说呀，目前停车场内的车棚还没有拆除，不过呢他们已经向全体车主征求意见，后期呢会考虑统一安装遮阳网，取代目前的车主私自安装的车棚。但是具体如何拆除啊，还需要征求安装车棚的车主的一个意见。 哎，我觉得这个物业还正经不错。 嗯，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大家还是有这种需求，就是我在路面上啊，室外停车的时候，掉个鸟屎啊。关键的问题在于咱那个上面全是顶天的玻璃，对吧？晒一天，车里边60多度， 非常热。 对啊，非常热也。不干净，车那边特别容易脏，有个棚子呢相对来说能够舒服一点。 嗯， 当然那棚子如果是自己跟那儿弄一个，那就有跑马圈地之嫌，对吧？挤碍了别人的合法利益。所以如果物业能够统一，比如说你不管是弄个棚子还是弄个遮阳网， 嗯， 这确实是大家有这种需求，你能够解决大家的痛点， 是的， 是件挺好的事情。 嗯， 同时呢也让大家都能够在享受同样一片树荫， 嗯 啊，也挺好，是吧？ 没错没错哈。 嗯， 也能解决大家之间的邻里之间的矛盾哈。 哎，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拿手菜有哪些啊？只说的您是会做哈。 嗯， 然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水静说拿手菜有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算拿手菜吗？ 我做的好吃当然算拿手菜了。你会做吗？你这一 这是我学的第一道菜 哦，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简单一点。 你怎么做呀？ 嗯，就是把西红柿洗一洗切成块，然后呢把鸡蛋打散煎成，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考我吗？ 你西红柿焯水吗？ 嗯，如果要是想把西红柿皮去掉的话，就要搁热水里面烫一下。 哦，那还真行啊， 是不是有生活经验？ 那你那个、 是不是对我刮目相看？ 你做完了那个西红柿炒鸡蛋是 放糖呢，放盐呢？ 啊，放糖还是放盐呢？ 放糖， 放糖、 啊。我爱吃糖甜口的。 那炒出来的颜色是什么色的呀？ 颜色，你说的是菜还是汤？里面有红色和、 啊。 西红柿是红色的，鸡蛋是黄色的、 啊、 再放点葱花是绿色的。 还放葱花呢、 嗯、 可以啊，说的真像那么回事啊、 这个、说的跟真的似的，真的真的 啊， 就是这么做的。 人家说醋溜土豆丝儿 啊， 嗯，蛋炒饭。 您知道土豆丝有几种炒法吗？ 土豆丝儿那想怎么炒怎么炒呗。 嗯， 关键问题，你土豆丝儿焯水吗？ 这个我有的时候是要焯一下的，因为焯一下之后呢它比较立，就是立挺一点，就不会有你、 嗯、 这个放到锅里面有点黏黏的那种。 那是什么东西啊？ 淀粉 哦。 简直是在考我生物课。 回哥说，我拿手菜，我炒菜总是怕热炒不熟啊，所以炒很长时间，结果就成炖菜了、啊、吃着倒是口感软烂也不错，但是有些菜就一定要快， 是真不能炒时间长， 炒时间长了就老了。你比如说像、嗯、 葱爆羊肉， 葱爆羊肉，对、嗯、这个羊肉一定要快炒，大火急炒。 嗯，但是咱自己家的那个煤气的那个火候，可能照饭店里面会差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 可以啊 哈、嗯、啊！现在我已经升级了，从这个厨房小白已经升级到了。 哎、你比美哲 青铜了， 你比美哲强点哈。美哲那一年一次的烘焙啊，昨天也给我讲了半天，他们做那叫什么啊小蛋挞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的都特别头头是道。咱也没吃过，咱也没见过，是不是？ 好，你们吃过吗？ 啊， 不是拿过来过吗？ 没有啊， 没有呀。哦， 他拿过来的时候是不是背着我来的？ 那你得问问。 2714说做鱼。啊，我拿手菜做鱼，做鱼头、鱼肚、鱼尾，做汤，其他的鱼块姜丝鱼煎。 嗯， 哎呀，这一听着就好吃。 鱼还真不是好做的菜哈、 啊。对啊， 想做好吃的话 不容易。嗯，红果说红烧肉、油焖大虾这两道菜我是拿手的。 嗯 啊，还是跟我们家先生学的，觉得味道不错，颜色也不错。他说呢，比他做的还差点， 哎， 一点不谦虚。 是、 啊，你知道这个调味道、调颜色、 嗯， 你知道酱油多少种吗？ 酱油，生抽，老抽，酱油， 然后呢？ 省略号。 生抽和老抽有什么区别、啊？ 生抽和老抽，生抽是用于调咸淡味儿的、 啊， 然后呢，老抽是用来改变颜色的。 哎呀， 上色的怎么样？ 可以啊，可以啊， 是不是没有难倒我？ 真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我答的对不对啊？ 差不太多吧。生抽一般有时候拌个凉菜也会用， 啊、 老抽确实色儿重一些、 啊。 当然了，酱油的种类现在好几十种， 嗯、 什么什么海鲜酱油， 嗯，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炖肉酱油， 嗯， 都可以给你弄得出来比较细致， 是 吧？ 是 是， 这就比较专业了哈。还有刚才说蒸鱼的那位朋友，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蒸鱼的时候，我觉得放蒸鱼豉油比较好吃。 哎，也算酱油的一种哈。 是的。 然后请教我兔子说，炖菜我都拿手，炖鱼、炖肉、小鸡炖蘑菇啊，都是我的拿手菜。 嗯， 因为我太馋了，不拿手。这吃的不过瘾。 其实每一个做饭好吃的人都是一定程度的上的小吃货。那是花开说、也是做鱼比较好，然后也是经常会清蒸一些鱼招待客人。 哎，然后呢重置昵称说拿手菜是红焖羊肉，红油肚丝和醋溜木须。 哎， 红焖羊肉做起来也不是特别好做。 没做过这个菜。 是吧，这也算是比较横的菜。 是的。你知道木须是啥吗？ 木须，木须肉里边那木须啊，不就是韭菜花是吧？不是韭菜花， 韭菜花， 黄花， 黄花 是吧、 哦？ 是吧？ 是吗？ 红果说，我们家一般都是我们家先生做菜、他的拿手菜太多了，酱肘子、酱牛肉、酱猪蹄儿、米粉肉、红烧带鱼、炸小黄鱼，很多，多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的，拼音说、我的拿手菜是梅干菜扣肉，还有鱼丸子汤、红烧肉、葱爆羊肉和酱牛肉，反正每道菜都有肉。 哎，又是 对，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 哎， 然后当大家就是满足口福之后哈，都会伸出大拇指赞扬我，我就非常有成就感了， 是吧？ 嗯， 全天全是早点哈、您全天全是早点，最拿手的应该早点吧？ 糖油饼。 你怎么跟他一样呢？ 不是， 他说蛋炒饭算吗？ 哎， 平时很少做饭，叫外卖居多。 嗯， 要是自己开火的话，不是煮饺子就是蛋炒饭。不过我那蛋炒饭炒的是很不错，第一次炒还上初中的时候。蛋炒饭说简单 也挺简单，说难也、也不太容易， 是吧？要粒粒分开，还要什么来的？ 就是每个饭粒上都要有颜色， 都要沾着鸡蛋， 对，鸡蛋液。所以蛋炒饭一般我们都会用那个隔夜的饭来炒。 哦， 隔夜饭它就是 剩饭， 对，就是昨天晚上做过的。如果你是现蒸开锅的那个饭，就是很难做成粒粒 分 明。 哎，拿手开说，我做的鱼比较好哈、清蒸活鱼，每每招待客人都要做这道菜。说就像李凯所说的，现在很少在家里边招待客人了，一般都在这外边啊聚餐，除非是特殊情况才在家里边招待，太麻烦了。哎， 现在能在家里面的都是真的是非常亲近的人了。 对，挚爱亲朋才会这么干啊。如果你要是说在家里边做饭麻烦，准备饭对吧，备料，然后到最后你还得刷碗。 所以要分工嘛，就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刷碗。 哦，是吧？ 8398说拿手菜是红烧肉、油焖大虾、醋溜白菜和烧茄子以及热汤面、 哎，热汤面也算拿手菜，行行行行，挺好， 算吧。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的拿手菜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连日的降雨呢，给市民的生活也带来了诸多不便。那么加州海淀区安宁里南区小区八号楼的王先生给记者展示了一段视频，阳台顶部有一大口子，雨水呢从里边滴滴答答的往下掉，摆了一地的盆盆罐罐来接水。这安宁里这一下雨看来不大安宁哈。 哎， 7月18号的降雨造成他们家阳台严重漏雨，他在业主的微信群里边还发现，不止他们家，整栋楼的3层、5层、6层的多户居民家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漏雨现象。大家纷纷把自家漏雨的视频发到了微信群。经分析，漏雨的点位呢，大多集中在阳台、客厅，特别是阳台的顶部和窗户与墙体的那个接缝处，那是重灾区。说白了就是你那个窗户漏雨哈。 没错。 同一栋楼的刘先生家里边也发生了漏雨，雨停之后呢，他拨打了物业电话。维修师傅上门查看，说他们家的漏雨情况、不算最糟的。6层、7层的住户家里边，阳台地板都被水泡了。维修师傅说，由于刘先生家漏雨发生的是在窗户和墙体的这个接缝的地方，不属于物业的维修范围。 啥？ 啊， 就是接缝他不管。 不是，你们家是这个窗户和墙的接缝 啊， 不在我们物业维修范围，让你自己想辙吧。刘先生对这个答复并不满意。对物业的答复不满的不止刘先生一个人哈，业主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还有一名业主向物业公司提出申请，说我这样，我自己出钱，请物业公司在窗户外边加装一个挡雨的那个雨搭子，结果呢，被物业公司还拒绝了。 为什么呀？ 这业主留言说，这样的物业服务态度，我也是真是醉了， 真醉了 啊！这个醉了也不是什么好词儿，这网络用语，这是哭笑不得， 就 是 很无奈。 来，7月20号呢，8号楼的另外一位居民向记者反映说，他们家也漏雨，但是已经等了4天，一直没有等到物业公司和工作人员上门维修。小区的多名业主分析说，这次房屋漏雨的原因呢，一是楼顶、楼房顶部防水层破损，造成了雨水渗透居民家中；二是多处墙面的保温层和窗户缝连接处开裂了，导致雨水渗透。业主反映呢，类似的情况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啊，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那么漏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难以解决？ 对， 记者也是带着这个疑问啊，致电了这栋楼的物业管理方，叫新通物业管理公司。一名负责维修的工人说啊，说这栋楼的几个单元啊，确实出现了房屋漏雨现象。多是因为房屋啊屋顶那防水层破损造成的漏雨，这属于公共区域啊，物业呢是有责任进行维护的。说这两天呢，我们已经派工作人员多次进行查看和维修了，但是对于顶层以下其他住户反映的漏雨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窗户密封不严造成的漏雨。窗户属于居民的私人财产，发生漏雨现象，物业我们是不管的， 让您自己去修窗户。 哎，那么记者采访当中也发现啊，房屋漏雨的确是让人闹心啊，一点不安宁嘛。但是物业公司的态度更让居民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是的， 许多居民反映说，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等不来一句耐心的解答和热心的上门检查。说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甚至说了，修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去。哎呀， 这话说的。 对啊，居民说这样的话比那漏雨更让人糟心。 就是 一位老人无奈的说：“说我和邻居啊都得理解啊，要分析漏雨的原因，并且找到真正的漏点。有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也知道可能要等雨季过了之后才能进行彻底的维修。但是漏雨之后的求助无望和没有期限的等待，才是最让我们感到失望的。” 对， 简单粗暴的态度不仅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还会寒了居民的心，甚至激化居民和物业公司的对立情绪。屋漏，但物业的服务不能漏。 是的， 加强员工管理，用心做好服务，是物业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吧？有的时候看那物业公司里边的各种标语啊，写的倒是挺温馨的，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用心做好服务。但是你真正出了事儿的时候，即使不归您管啊，真的像说这窗户漏雨，那确实不是物业公司的问题，但是您至少态度上让我们觉得温暖一些，也是件好事。 对，也不能上来就说修不了，你们爱找谁找谁。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啊拿手菜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再来说个其他事啊，也是关于大雨的。 哎， 一场大雨让住朝阳区甜水园社区针织厂宿舍区的赵女士是手忙脚乱。 嗯， 她就说啊，窗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用胶布封窗户，拿脸盆接水，床垫都被被褥都湿掉了哈，根本没有办法住人。今年夏天雨水比较多，雨量也比较大，这两天大家应该都体会到了。 嗯， 但是他们家中啊是多处漏水，实在是扛不住，最后呢只好是搬家了。记者呢来到甜水园街东侧的一处平房区，找到了赵女士的家。这排被护栏包围的低矮平房屋顶上铺着一块块黑色的篷布，上面压着一块块的方砖。赵女士说啊，她家就在其中啊。她说去年以前啊，我家不漏雨，但后来有施工人员到屋顶上去干活，踩踏了房顶的砖瓦后，今年屋顶就开始漏雨了。 哎呦！ 所以为了解决漏雨问题呢，他就找到了甜水园社区居委会，然后热情的工作人员是专门送来了一卷半透明的塑料布，让他暂时挡挡雨。 嗯，先凑合一下。 是赵女士说呢，自己上岁数了，没能力上房去这个铺塑料布啊，只能用这块布呢接住漏到家里的水。但是啊，他就说，可真赶上这个雨大的天，这卷塑料布也挡不住呀。 嗯， 所以记者问他呀，就是其他住户遇到这种漏雨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呢？啊，赵女士就说，一位邻居自己花了好几万块钱把平房给彻底维修了一遍，才解决了逢雨必漏的问题。 那也不能所有人家都花好几万块钱。 没错， 是不是 他也是这样说呀。 嗯， 赵女士也是说，但我没有能力自己维修呀。所以记者就致电了甜水园社区的这个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呢，为了应急解决这片平房区的房屋漏雨的问题，社区居委会已经向居民分发过塑料布了。随后呢，记者联系六里屯街道的办事处的城建科，一位工作人员说呀，这两天啊发放的这个塑料的那个布防水的哈，是漏雨的一个应急解决办法。 嗯， 这片平房区是一片待拆迁的区域。 嗯， 所以在朝阳区住建委的委托下，由朝开公司负责日常的管理。为了进一步维修漏雨房屋呢，街道办事处已经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方案，然后呢向区里有关部门去提交。所以在这个期间，如果说居民有需要的话哈，可以去办事处去找这个会提供给您这个铺装的一些塑料布的服务 啊。嗯，这 暂时应急解决一下问题。 对，扇布先遮挡一下是吧。 嗯， 反正这也算是个办法吧。因为有一些平房啊，尤其是存在这种可能得雨季过了后啊才能够进行完全的这种修缮是吧。 嗯， 有的时候 应个急 应个急。当然你也不能都搬家。嗯， 也是 啊，对，而且你有这个装修， 也不能每家都掏好几万去全部维修一遍。 对对对，希望能尽早的来把这事儿解决吧。 是的，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拿手菜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0800说起拿手菜，那必须是葱烧海参。 哎呦， 要的就是个火候。 嗯。 你做吗？ 这个我肯定不行的。 你发海参吗？ 没发过，但是我吃过。 啊， 吃过别人发的海参。 拿一暖壶。 壶？ 暖壶。 啊， 把海参搁里边。 泡大哈。 哎，然后搁上热水。 嗯。 啊，盖上暖瓶塞子。 嗯。 啊。 这个应该听着怎么 说。真的吗？ 是真的吗？但我见过，就是旁边怎么就是会摆上这个几个葱段儿。 嗯。 啊， 然后呢，程一说自己认为炖肉比较拿手。 嗯， 近一年都是我做，我炖肉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咸。 哎， 每次做完大部分都是让我自己给吃了啊，我个人还挺好吃的。可是有一次问老爸你怎么不吃肉啊。 嗯， 老爸回答说我倒是想吃肉。 都被你给吃了。 啊，嗓子有点不允许。什么意思？ 就吃不没吃到是吧， 块儿太大了吧。 啊， 是不是 这老年人可能牙口不太好哈，或者消化能力不太 好。架不住这大厨那个切那个肉好 啊， 都切的特别大块儿。 嗯， 是不是。 嗯， 原来就是咱们北京故宫啊。 嗯， 后来去了台北啊，就是台北故宫有一个玉石。 嗯， 你见过吗？红烧肉的玉石。嗯， 没有，上次你还给我讲过是有一个白菜蝈蝈。 白菜蝈蝈那叫什么，慈禧老佛爷最喜欢的那个啊，上边有个蛐蛐还是个蝈蝈，然后下边是个白菜哈。 对， 这都是玉石当中。 是啊。 嗯， 没见过这个，是一个什么肉？一块肉？ 一块石头做的跟红烧肉一样。 哦， 嗯， 蓉蓉姐说哈，拿手菜是用土豆、西红柿、胡萝卜、洋葱头，还有小虾，然后用破壁机的营养糊固能做浓汤。 哦， 这汤您喝过吗？ 没有，这汤做完了之后干嘛呀？ 喝呀，汤就是用来喝的吧？ 汤汤汤汤，你懂吗？ 嗯，四个声调，阴平声、阳平声、上声和去声， 这四个字都是容易胖的。汤容易胖 啊， 糖也容易胖， 嗯， 躺着也容易胖， 嗯， 烫的东西也容易胖 啊，烫的也容易胖， 那这就是那可不是吗？你喝热汤， 哦， 是不是？ 那夏天确实可以喝冰镇饮料。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嗯，是的，红果说这个煎炒蒸炸孤独炖都是我家先生的拿手菜，经常有朋友到我家来点菜。 嗯， 这个能让别人点菜自己做的都是高手。 嗯， 就像唱歌的，你说你想听什么歌，你点我来唱， 我 是吧。 然后呢，燕林说拍黄瓜、藤拌西红柿都会，厉害吧？ 嗯。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哈，糖拌西红柿那个汤特别好喝，就是刚才那个糖， 这个厉害吗？ 还行吧，跟西红柿炒鸡蛋差不多嘛。您不说西红柿炒鸡蛋也挺好吃， 这个、 也挺厉害的。 这个都已经糖西红柿炒鸡蛋最难的是那个汤容易漏，汤太多，就是怎么让那个鸡蛋把那个西红柿的汤汁都吸进去。 哦， 然后呢，基本上端出来之后一看没有流汤，对吧？ 那看来我炒的太随意了。 您这个这拍个黄瓜糖拌个西红柿， 那您太小看拍黄瓜了。拍黄瓜还有好， 怎么拍？ 我说说 啊，您说说看。 就是拿擀面杖给它先 敲碎了， 对对对，然后再去切， 啊， 就变成了拍黄瓜。这样比用直接用刀切的要好吃，口感好一点。 那你都拿什么黄瓜呀？ 水黄瓜呀。 嗯，黄瓜分几种？ 嗯，我知道的是三种 啊 可能更多，像这个水黄瓜，还有这个那个短一点的那个，就是夏天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黄瓜来着？还有一种荷兰黄瓜，就水果黄瓜的一种 啊，秋黄瓜是那种 啊，对，秋黄瓜就我说的那个 啊。然后花生鲤鱼说做珍珠丸子啊，然后呢炒宫保鸡丁，这些都是我常做的。老周也说我拿手的是做酱牛肉，每次都会留下一点汤，下次的时候放里边，这叫老汤啊。 嗯， 据说有些老汤能。上百年是吗？但他不是都馊了吗？我记得 就是啊，酒能上百年， 酒真能上百年吗？ 不是有这个什么几几年的？嗯 啊，真的吗？ 几几年的？几几年的？ 哦，都不蒸发了吗？反正不知道， 就一定要保存的特别好呗。 嗯，张永辉说我的拿手菜是红烧肉和三杯鸡。 嗯，三杯鸡您吃过吗？ 吃过呀， 啊， 不会做。 这个好像是福建那边的特产 吧？是 吧？啊， 然后呢，五零后说我的拿手菜是炒麻豆腐， 哎， 炒的比某字号都不差，非常正宗， 哎， 啊。 这个借离开老师的光，我还吃过一回呢， 是吧？ 嗯， 麻豆腐， 您别说啊，当时吃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接受不了 啊， 但是后来品的时候，后来想想好像也不错， 是吧？ 是的， 啊， 就是回味起来的时候觉得还挺 特别。我那天特别就是被人家这个。拿下来说请他们吃了麻豆腐， 啊， 然后于飞是特别实诚实在的一个女孩子， 嗯， 我在跟她说芥末墩的时候说来一口一个芥末墩，不许张嘴， 能不能不要提这茬了。 然后眼泪刷就流下来了。 我以为这个芥末墩一定要就是一口吃下去车眼泪就 然后不 下来了， 不能张嘴，一定是鼻腔呼吸，是吧？ 哎，这个说明您请客不能随便去。 嗯，不，说明我说的话不能全信，是吧？ 是， 嗯， 秀才说我的拿手菜是虎皮尖椒， 嗯， 还有糖醋排骨， 哎， 还有酱鸡翅。 哎，虎皮尖椒其实特别好吃，但是做起来确实不容易，就是那个虎皮啊，那辣椒经常你得有那个虎皮的样子，还不能糊了 啊， 是不是？ 这个火候比较难掌握吧？ 哎，火候比较难掌握。 嗯 嗯，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拿手菜有哪些啊，会做哪个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像张伯荣说我认为只要是家里人爱吃的都是我的拿手菜， 哎， 说今天酱了点肉啊，家人都爱，你看这个发来照片也是特别的色儿，特别 有食欲哈， 哎，色儿特别正。 嗯嗯，还有朋友发来很多图片啊，手抓饭的、烤鸡翅的，还有各种， 哎， 这个炒饭的。 手抓饭啊， 嗯， 那确实是不容易哈，啊。 是的，是的，新疆特色哈， 哎。漫步小雨说，我妈拿手的， 嗯， 也不是说您拿手啊，我妈拿手的是各种面食，馒头、花卷、糖三角，特别香。 嗯， 哎，这三种你吃过吗？ 馒头、花卷、糖三角都吃过 啊，咱先馒头肯定吃过， 嗯， 花卷你吃的里边中间加那个就是白的花卷，还是里边加那是麻酱吗？ 不有加麻酱的、啊、但是我吃的一般都是没有麻酱的。 那多不好吃，不甜。 嗯，就是你就得做点什么菜呀、 啊、 或者是咸菜呀、啊、就是就着吃。 糖三角甜。 糖三角他当然爱吃了、 啊、爱吃。 我过年的时候还买了十几个冰冻的糖三角放到了冰箱里。 啊，今天是于飞来主持我们大城小事啊，这个同一个问题问过不同的女主持人。 这个问题已经半年了吧，半年、 啊、 半年前我就听说过了。 是, 是不是那个李凯老师吃糖三角的时候老烫后背是这个梗吧 你们竟然 被我识破了。我们现在已经连成战线了、 哎、 叫做大城小事三高女主持人联盟。 你们都互相这个互通一下有无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跟我们来聊天。四白了发来这张烤鸡翅的照片哈、 哎、 这鸡翅烤的相当不错，一看还是 火候正好。 哎，这个而且呢这上边还放了一些应该是孜然粒吧， 调料品哈， 对吧？ 嗯， 旁边有一个一碗西红柿炒鸡蛋， 嗯、 看着就稍微差一点，薛摸的比那些差一点，是吧？ 这个汤是不是做的不到位？ 反正我觉得颜色显得不是那么好哈。 哎、 当然，这鸡翅正经做的不错。四白了还发来了一张是手抓饭的照片，手抓饭一看羊肉就特好，嗯， 这个 做的相当不错。 然后红果刚才还给咱们拍了一个这个他们家的酱肉老汤、 嗯、 啊，是酱牛肉的，还有一盒是酱猪肉的、 哎、 放在了冰箱里冻上、 哎、 他还特意跑到了厨房给咱们拍了一下冰箱里的图片、 哎、然后那个五零后发了一张葱爆羊肉的照片。 哎, 哎，我觉得您这葱爆羊肉就是我喜欢那种风格、 嗯、 首先呢肉片的肉略厚一点、 哦、 就是现在的葱爆羊肉两种，一种就像刚才五零后发的一张照片、 嗯、 羊肉片切的略微厚一些，口感呢可能吃起来更实在一些， 这一看就是他们家的 家做的。而且呢你知道外边卖的那个特别切的特别薄，跟那个涮羊肉那片似的， 那是 倒是充数，但是肉质说实话嚼起来一般般、 嗯、 而且葱哎呀一看就特别香，色儿又特别正，特别棒、啊、 嗯，所以葱爆羊肉最好用就是稍稍厚点的片哈。 那您选择， 那我去吃的时候发现那个葱爆羊肉的肉基本上跟我们吃的质子烤肉的肉差不多 对，那个就是可能我反正个人不喜欢哈、 哎、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可以回复留言啊，不是入群两个字啊、 嗯、 入群两个字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稍后就回来， 一会儿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城的墙。 心啊，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听北京一座城的情啊，是谁许下的愿，谁的？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赤诚不变中国军魂，永葆本色，挺拔姿态。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事迹展播，为您讲述美丽乡村带头人，桃花源里洒真情的好支书龚双晴。龚双晴，男，汉族，198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大学期间入伍成为海军，两年荣获两次优秀士兵，一次优秀学兵荣誉。退役后，现任平谷区刘家店镇江米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先后当选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党代表、北京市平谷区青年联合委员会常委、区团区委副书记兼区政协委员，先后荣获区优秀大学生村官、区优秀共产党员、北京青年榜样、时代楷模年度人物、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北京市第33届五四青年奖章、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提名奖、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退役军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等荣誉。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乡成为村官，成立果蔬专业合作社，帮助乡亲网销果品，成立农民艺术表演队，完成多个镇域大型活动宣传展示并获奖，代表平谷区大学生村官赴日本友好交流，将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回家乡。他三次满票或高票当选平谷区刘家店镇江米洞村党支部书记，三次连选连任村委会主任。17年，在百姓极力挽留下，他放弃了成为市公务员的机会，继续留任江米洞村工作。他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农村方案，动员党员和群众整治环境，改变村庄环境，在全镇环境拉链检查评比中一跃成为第一，并顺利通过区级验收。18年初，他积极拓宽出村路，圆了公交车入村梦。在煤改清洁能源工作中，他积极协调沟通，将原本进行煤改气计划村庄调整为煤改电，家家户户都用上满意的采暖方式。任职期间，他深入群众，及时了解和掌握民情，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以身作则，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带领村庄获评五好党支部、全国文明村等多个荣誉和称号，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 的 您的拿手菜哈，做饭您成不成？有没有那种特别拿得出手的菜啊？ 小吃时段， 哎，都可以，这大吃。 大城小吃时段，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哎，有朋友说了啊，这个醋溜木须和木须肉里的木须啊是鸡蛋的意思、 啊、 为了避讳那个蛋字、嗯、所以说鸡蛋为木须 啊、哦、不是黄花， 没错、 哦、 嗯，我记得也不是黄花的意思嘛 啊，那木须肉里边的木须和木西地的木西有什么区别？ 哎，这我想问，他写的是木西的西字哈、啊、然后但是我们那个菜单上写的是木须， 哎，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 什么区别呀、啊、 哪我哪知道，因为我们这都是草头一个那样叠一个木字、 嗯、 是吧，是那个字是吧， 是、啊、 那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聊天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嗯， 然后呢，像张慕容说，我们家那个酱肉的汤好几年了，用完了之后放凉了，再放在冰箱里边冷冻上， 嗯， 下次再用。 哦， 红果也说、 嗯、 说刚拍的哈，这是我们家的酱肉老汤，就是一盒酱牛肉做的， 嗯、 一盒呢酱猪肉做的，都放冰箱里边先冻上。 哎， 啊、 哦，就是为了省事哈，下次做的时候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哎，别拿错了。 嗯，啊、用户5155说最拿手的菜呀、啊，最拿手的就是洗菜，刷锅、刷盘子、刷碗， 真好。 在家里就是负责这个最后尾声工作的。 刚才也不是谁在问说拿手吃行不行？ 嗯， 就是不会做，但是吃都拿手哈、 啊。吃会吃也是一项技能，您知道吗？ 是吗？ 当然。 你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吧。 啊， 我吃完之后我就能用好吃和不好吃告诉你没有，真的有人是这个美食鉴赏家、 嗯、 他吃完之后他能用语言给你表达出来这个东西里面有这个这道菜、 嗯、 是用了什么呀，或者是他的精、嗯、就是精髓在哪里呀， 反正我见过那会吃的吧， 哎， 吃个螃蟹呀、啊、 嗯， 吃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嗯， 啊，吃个虾也是，你基围虾吃完了之后、 嗯、 有让人一看好像这盘虾没动，那结果全摆回去了、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一番人说我拌的凉菜很能受欢迎，凉拌洋白菜、 嗯、 啊、 哦、 张慕容发来一张片是清蒸龙利鱼块， 嗯， 啊，然后汗流成河，这都是新朋友说我的拿手菜是红烧肉、 嗯、 红烧鲫鱼，子二红烧是不是都在手， 哎， 都在行哈。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就来聊聊所谓的拿手菜。 哎，只说吃的了。 哎，这个普通人家做饭和大厨做饭有区别， 嗯， 对吧？像我们这种不太会做饭的，和人家于飞这样会做饭的也是有区别。 哎呀，这个捧得我心花怒放。 你知道有一个词叫捧杀吗？ 是，就是捧完之后一会儿就开始揭我的老底儿，不太会。 老何今年50多岁，体态微胖，是个半退休的大厨。 哎， 每天吃完晚饭呢，窝在沙发上刷手机。 嗯， 那个 APP 各种 APP 都非常精准的推送他的餐饮啊，推送给他各种餐饮新闻。 嗯， 说你点的不是外卖，你点的是料理包。 哎， 说到料理包，这个今天多说说啊。 是 3块钱的料理包，承担了你的卤肉饭。每当看到料理包3个字他都抿嘴一笑，顺手划开，从不浏览。 哎，不是抿嘴，是撇嘴、 啊、撇嘴啊，反正总之就是不屑啊、 嗯、 当然这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重视啊，这个注意啊，料理包冲击下中国专业厨师正在消亡。 嗯， 老何一看，嘿呦呵，转发了这条新闻，并且写下了一句评论， 嗯， 叫终于来到这一天。 哎呦，这句话有言外之意啊、 哎、对吧，就是对于厨师来说，他们可能内部对这个更为敏感一些。 嗯， 说大家可能知道啊，现在料理包各式各样，点的外卖吃的快餐可能都是料理包。当然不知道的就是酒店餐馆酒楼的后厨其实早就有这些东西了。 嗯， 老何就追问说，您知道吗，现在酒店后厨的酱油啊，几十种上百种，很多厨师离了这些东西都不会炒菜了。 几十种呢？ 上百种。 我只知道3种，刚才说了3种。 是，这北京菜你吃过吗？ 当然吃过了。 对吧，其实北京菜和鲁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啊，就是说这个北京菜是从鲁菜当中慢慢发展过来的。 嗯。 那么老何曾经担任过北京某酒楼的主厨，当然也十分精通鲁菜。 而鲁菜的绝技就是对酱油的运用，对酱汁的极度追求。 比如说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葱烧海参， 哎， 就是鲁菜啊。 对啊，刚才不是有听众也说吗？葱烧海参怎么把这个酱汁处理的浓稠透亮、咸鲜爽口？那是很多厨师终其一生追求的技艺。 哎， 说老的鲁菜馆子酱油就一种，全靠厨师啊自己调这个汁儿。 嗯， 这还不能传，还得偷着调，是吧？慢慢的，老何发现说现在出现了海鲜酱油，接着又出现了什么红烧海鲜汁儿。 嗯， 酱汁都不用自己调了，省事吗？ 嗯， 真省事儿。 是 年轻人喜欢用，方便呢，这东西可太好了。 哎， 更迅猛发展在最近几年，什么海参捞饭、鲍鱼捞饭，佛跳墙的料理包也出现了。 嗯， 原先酒楼菜单里边啊，放在最前面最高档最显水平的一些海鲜菜肴哈，像什么海参捞饭呐、鲍鱼捞饭，如今只需要加热一个料理包就能解决了。对吧， 就在家里面买一个料理包， 哎， 自己也能做。 对啊，鱼翅捞饭啊，都能自己干。老何至今还记得他当初是如何用上等的酸菜和白肉调出酸汤，再融合海参，为东北客人，就是为你们老家的客人， 哎 啊，且是吧，捧上一盅叫什么酸汤海参 大菜。 哎，现在佛跳墙的料理包只卖十几块钱，端上桌依然卖高价啊，依然300块钱一位。还有再花那功夫慢什么慢工文火慢炖是吧，这不可能了。已经半退休的老何已经看淡了啊，他觉得偷懒的厨子和赚快钱的老板总会不谋而合。 哎， 这句话特别值得回味啊。 是。 偷懒的厨子和赚快钱的老板，这个不光在餐饮行业，很多行业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好像真的是。 啊，细思极恐。 对。 啊，是吧，哎呀，当料理包统治了后厨，偷懒的厨子就会很快发现，要不然接受跟这个煮饭小工一样的工资。啊，就挣点钱，要不然您就卷铺盖卷走人，劣币驱逐良币，对不对？那么老何很久没有在北京下饭馆吃饭了，他觉得很多饭馆，尤其是商场里边那种连锁餐馆，做出来的东西都一个味儿，流水线的味道。他现在热衷于四处游历，我们川渝啊，这不是你刚回来吗？云贵啊，两广、江浙，去寻找能给他惊喜的一些小店。 哎，真好。 哎，他发来昨天在西南地区某小饭馆吃饭的照片，一盘小炒肉、锅巴菜，一碟泡菜，一碗啊咸烧白，就是梅菜扣肉，这三样东西，最好的是一个锅巴菜，原创现炒的，香气扑鼻。其次是泡菜，老板自己泡的，看着破，吃着爽。 这泡菜不是我老家的菜吗？ 是吧？那 泡菜您知道精髓是什么吗？ 精髓是什么？ 就是要找一颗颜值特别棒的白菜。 不是要找一颗颜值特别棒的砖头吗？ 白菜就是什么叫颜值特别棒，就是大小个头适中，然后叶子比较饱满的这种。 但是你说的东北泡菜和四川泡菜也不一样。 应该是 吧，它那个坛子也不一样是吧。 嗯， 说这个我本来最爱吃的是梅菜扣肉，但是却得了这个餐厅的最低评价。这老板在批发市场买现成的，就是那种类似料理包 啊， 只是没包装而已，就直接就那么一顿， 省事儿。 那么在谈到料理包的时候，名厨美食家张彦军也有一些担心。 什么呢？ 他说我们中餐的精髓其实不是标准化，而是变化。对吧，中餐有很多灵感来自于变化，中餐的口味技法千变万化。比方说一道西红柿炒鸡蛋，这鱼 咱俩炒肯定不一样， 对，咱俩炒就不一样。你就不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啊，人家那个炸的鸡翅啊， 每个汉堡都是相同的味儿， 每个店都是一样的。西方说1000个读者心中有一个1000个哈姆雷特是吧？我们中国1000个厨师能炒出1000盘不同的鱼香肉丝 啊。 所以张彦军也承认哈，料理班的存在呢，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并不能代表中餐的精髓。以它的方便面和手擀面来比喻料理包和现炒菜的一些关系， 是 就是方便面它快捷经济，也能应急填肚子，但是能够代表面条这种中餐符号的一定不是方便面，而是各式面馆的手工制的什么拉面、刀削面、扯面啊、竹升面，包括各种各样的，像我们这个做炸酱面， 没错哈， 面条都不一样。他说现在各大城市的餐馆基本上4平8稳，味道接近，要想尝到真正的惊喜，那您得自己去学嘛，去找去， 去这个胡同里面找 烟火气是吧？ 对对对， 说就连那美食纪录片现在也很少去大酒楼拍了，都是喜欢去那种所谓的苍蝇馆子。张彦军也认为最好能够给消费者选择权，你比如说在菜单上 你标注一下， 嗯， 哪些菜是现炒的，这葱爆羊肉啊是刚现炒的，哪些菜是料理包加热的， 嗯， 至少能够让大家知道吃的东西是怎么来的。 哦，是的， 对吧？他还担心随着料理包强势占领市场，厨师的地位会逐渐降低，对于厨艺的追求就变得奢侈了。 哎， 说的是奢侈，就是没人专心来研究这玩意儿了。 是， 普通人要想找到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这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美食， 这伤害到我们的钱包。 对， 对吧？你这吃个宫保鸡丁啊，你得 吃了一堆料理包。 对啊，你吃了100个餐馆以上，哎呦呵，终于吃了一个合口的， 嗯， 对吧？剩下那100个之前付的那钱都是那种料理包的钱。营养专家范志红也表示，除了多加热一次带来的新鲜度下降、维生素损失，料理包从原理上不会有食品安全的问题。 嗯， 最主要的源头上，原材料严格管控，生产、储存、运输这些严格管控，这些能做到，料理包不是什么滔天大罪哈，也不是一定会危害食品安全的事情。他也提到啊，说餐馆可以告诉消费者哪些菜是料理包，让消费者有选择权， 让我吃个明白。 哎，但是你要是从口感上，咱中国人讲究吃饭，那不是还是要吃的既好吃又营养，对吧？ 嗯， 好吃这个 搭配是比较合理哈， 对吧？ 嗯， 而且我觉得好吃真是跟厨师的技术有很大关系。咱实话实说，北京有多少家的饭馆吃的口感都是一样的， 嗯， 对吧？你弄一个宫保鸡丁盖饭， 嗯， 你跟这家吃，跟楼上吃，啊，跟哪儿吃 都不大同， 都一样， 嗯 啊。但是你要真找一个 现做的，但你得去连锁店，就是每家可能都是一样的。 现在都不用连锁了 啊， 哦，啊，不连锁的，他们炒出来的、做出来都是料理包，都是一样的嘛，都是买的同一家料理包嘛， 哦， 是不是？ 这个确实有点太 哎呀 恐怖了， 哎。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就是刚才那句话，其实就是偷懒的厨子和想赚快钱的老板凑在一块儿。 这就损伤的伤害的就是我们消费者。 对啊，你这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是， 对吧？有些行业可能不是做饭，但是架不住有一想挣快钱的老板和有一些啊这个偷懒的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 嗯， 他们俩人一结合凑在一块儿，这个行业要想发展，要想精益求精，要所谓有匠人精神， 成本就更高了， 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没错哈，看看留言， 嗯， 渔人老宋说，这个一般的菜我都拿手，因为我能做婚宴。 哎呦呵， 哎，能做婚宴的这没两下子能行吗？ 哎， 您真的是很厉害啊！据说这个婚宴得就是做菜速度还得快， 流水席嘛，提前都准备好备料了。但是现在我跟您说，就刚才说了半天料理包，您要是真的说要想省事儿，想偷懒， 嗯， 你拿料理包也能做婚宴，对吧？ 嗯， 都是加热一下就全出来了嘛，对吧？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酷酷 Kiki 说，我初高中一直在新疆生活，说我女朋友说我做的菜啊能干掉一半北京的新疆菜啊，就是说她做的北京菜可能更地道。一般在家或者跟朋友做饭啊，做点饭吃。这么说吧，我就从来没有洗过锅， 嗯 啊，都是我要求做饭，他们主动来洗锅， 嗯嗯， 这跟我们家的待遇是一样，我负责做饭。 你媳妇儿负责 刷碗啊，这个 分工明确。 哎，分工明确 是的啊。重置昵称 U4VS 说，我就当过一阵儿那个某自媒体的美食品鉴官， 嗯， 就是专门去各个饭店里面去吃饭，然后写相关的这个体会和报道的。 哦，真棒，啊， 嗯，真棒。 哎呀，所以真的是，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有美食家，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天天能吃到好吃的。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爱的旋律说，我妈做擅长做荷塘小炒、宫爆鸡丁、木须肉，说我妈做的菜永远是吃不腻。 嗯， 哎呀，我妈还总说我是小馋猫，没办法，这就我就是爱吃。我给您补一句，这就是爱的味道。 没错哈，就有一句话说妈妈的味道嘛。 哎，所以就是家长给做的菜，那可能是一辈子觉得最舒服、最好吃的菜， 是的， 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永远的春天说，春节期间我在家里边做的红烧狮子头。哎，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 嗯，还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清蒸狮子头， 哎， 是吧？嗯，燕玲也发了一份鳗鱼炒饭的图片。 嗯， 看着卖相是非常好。 鳗鱼炒饭真是不错，您这做的真的，我还真是在很多的一些日料馆的吃那个鳗鱼 盖 饭哈， 对， 都是一味儿。估计也都是料理包来的， 应该是哈， 是。 我在想那个鳗鱼是不是现做的，都有点存疑。 那肯定不是，直接加热一下就行了。 嗯， 漫步小雨说，感觉大城小事的主持人都是厨艺高手啊。 您就直接说我们是吃货就得了。 没有没有，说女主持人，哎呀， 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哈。 哎，还真不是啊，主要是李凯老师调教的好，就是年初他就说你这一年啊要好好做饭啊，好好学厨艺。我上的第一次节目好像就考了我好多什么调料呀之类的，我在想那我今年必须下厨房。 对，然后你就去采访老饭馆了是吧？ 哎，对，就问问大厨们怎么做菜，然后用什么做。 哎，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啊，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的拿手菜是哪一道哈？其实有很多的歌曲也是跟菜有关的，包括刚才有很多说我做蛋炒饭最好吃是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首蛋炒饭的歌， 真棒。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精英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嗯，那位于再来说个美食吧。 啊，美食 啊。 接着说吃哈，位于五号线和平里北街啊，六号线青年路，还有七号线菜市口站的三处地铁站试点便利店，即将在近期开业了。 哎，这个我们好像也听说了，就是在地铁里边，地铁站里边有一些便利店了。 对 吧？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你想买点吃的或饿了，再发现在地铁里没得买，这回有的买了哈。啊，记者探访和平里北街站罗森便利店，就发现便利店主营便利餐食和饮品。那在和平里北街站站厅中央啊，罗森便利店呢被临时搭建的木挡围着，透过围挡缝可以看到店面的面积大约十多平方米， 不大。 嗯，货架和冷柜已经就位了，货架上摆放了糖果、水果干、饮料和膨化食品，冷柜仍然是空的，还没开始营业，可能 是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便利店呢设置在付费区内，乘客呢需要先完成安检，进入闸机后才能到店内购物。所以在地铁便利店可以买到啥呢？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了哈。地铁方面介绍啊，罗森便利店提供包括冰皮的月饼蛋糕。 这个不光是在这个。月饼节的时候，平时也有是吧？ 是，还有冰面包等在内的什么呀？网红甜品， 嗨， 还有自制的美味饭团、零食以及多款罗森自有的商品。那便利店的最大利润点呢，就来源于鲜食、素食和饮料啊，包括像经常我们在便利店买的关东煮、包子、三明治等等。 就是你如果上班，你没吃早点，在这儿买完了包子，买了关东煮，你就直接提了这进地铁里 了， 对。但是好像也不太合适吧？ 不能上那地铁里吃， 对吧？ 会影响卫生哈。您可以在这个便利店门口吃完再上地铁。2019年5月份开始实施了一份这个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当时就明令说地铁车厢内是禁止饮食的。所以便利店开进地铁之后呢，如何保障禁食令能够继续得到施行呢？北京地铁是这样介绍的，他说呀，地铁公司在便利店显著位置和食品包装上贴有请勿在车站内饮食以及严禁在车厢内饮食的提示，所以呢，这也就让乘客安心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啊，还要注意一点，就是遵守文明秩序，共同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地铁站内啊，开设商店早有先例，上个世纪90年代， 你多大？ 那得看90几年代了，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百万庄园汉堡商亭曾经开进过二号线站台， 哎，这个我有印象， 是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着急吃个早点啊， 啊 就在这个汉堡那是什么，或者是中午的买个汉堡，百万庄园的汉堡，当年觉得还是很好吃的，什么孜然羊肉的。啊，然后有各种，反正当时就是买那个三块五一袋，就是袋里边包着汉堡，好像是这个价格。 只能买到汉堡吗？ 反正我那时候买汉堡比较多，当个饭吃。 然后还有一个您知道吗？ 什么呀？ 四星音像。 四星音像 啊，这个你买过吗？ 没有，我那时候都去西单音像大世界。你也没听过吧？ 没听过。这个名字四星音像听着怎么那么不像是一个便利店的名字呢？ 应该是卖 CD 啊、磁带啊这样的东西，是吧？ 后面的我就知道了。2002年前后的时候，物美也曾经在地铁站内开出过21家便利店， 是后来都关了。 这的现在还有这个连锁超市在哈。2004年，北京地铁站内的就是全部的商业都关闭了。2009年的时候呢，新修订的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为地铁站内开设便民设施解禁。2013年以来啊，北京地铁引进了自动贩卖机，如今可以在地铁站买到鲜花、耳机、口罩等常用的物品，解决了一部分乘客的站内商业需求。 当然了，这个贩卖机里边鲜花的生意可能也一般般。 而口罩比较好，尤其疫情期间哈。 对，当然了，这个其实大家还是有需求的，就是我们在等地铁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进地铁站的时候，不光是急匆匆的上班通勤的需求，其他的时间我们可能也是享受慢生活，对吧？ 对对， 在里边逛逛，然后呢，其实你像日本，很多的地铁站那都是跟商业街连在一块儿的，从大阪走半天，然后才能进地铁站 吃一圈再上地铁。 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有需求的，但是我们当然了，提到说有汉堡也好啊，有这个什么牛奶制品，咱们不是说有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规则嘛，守则就是在地铁站车厢里边您千万别吃， 对吧？ 这个既方便，我们也守规矩，是吧？ 对， 像4856就说地铁不让吃东西，您说的特别对哈，我们这是卖吃的过程当中最好咱别吃哈。 是的，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说拿手菜，必须的必说，老做自己爱吃的那个，摊个鸡蛋啊， 啊， 能保证是圆的。 哦，这个确实是个技术活儿。 哎，然后呢，八个花生米，拍个黄瓜齐了， 嗯， 啊，配着点红星。 你红星应该是那个花生吧？是吗？我猜的啊，我猜的， 就不能是二锅头吗？ 也可以，也可以。 但是女孩子家家对这些词儿不太熟啊，就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完美了，哎，然后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嗯嗯。 雨人老宋说，我们那时候做婚宴，那都是头一天就开始准备， 嗯， 一点不能偷懒。说现在还有朋友时不时问我这个菜怎么做，怎么好吃，我都不遗余力的告诉他们。 哎，真好哈。 哎， 对，因为有的时候，尤其年轻人不太会做，他真的需要这个前辈们教自己怎么做。 但是说实话，这东西得手把手教，就是你教了，你口述 ， 口述完了之后，他回家做，可能离着那个您做那样子也十万八千里。 嗯， 对吧？我跟你说，我说西红柿啊，切成瓣儿，然后要挤，你那炒鸡蛋西红柿的里边，西红柿的水要挤出来吗？ 不挤 啊，那汁儿多了时候怎么办？ 嗯，就泡饭了， 搁点糖是吧？ 对，变成汤饭了。 就是，总之你告诉他了，他做完了之后，可能跟你做那个样子也不太一样。 那肯定的， 哎，还得一遍一遍模仿哈。 嗯， 然后等你长大，这是一位在外地收听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的朋友， 嗯， 说温州美食不胜枚举， 哎， 啊，每一种美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我最拿手的菜是炒粉干。 嗯， 油炸梭子蟹，水煮活鱼，虾菇炒年糕，糖醋排骨。 哎，听着都那么难做呢。 就是油炸梭子蟹，这个我们基本都是清蒸。 啊，嗯，我们也是哈，一般就是夏天，不是秋天那会儿，下这个有很多梭子蟹的时候，就是蒸的、煮的， 是吗？ 应该是，大概就是 这个季节，是不是也应该有？ 中秋节前后， 是吗？ 嗯， 你说的不是大闸蟹吧？我们说的是梭子蟹。 哦，好，梭子蟹啊，但也差不多呀。我看买大闸蟹的时候也有梭子蟹。 梭子蟹应该在这个季节是不是 比较好，已经很 肥美 了，是吧？ 是不是？ 哦， 海蟹嘛。 嗯。 然后包括您说的什么虾菇炒年糕，哎呀，真没吃过，听着起来就很好吃，是吧？ 是。 嗯。 一凡人说，就是在家里面的年夜饭，哎，他和他媳妇儿家的年夜饭都是他掌勺。 哎呦， 看来是大厨哈。 哎， 家里面能做年夜饭的，这人口又多。 嗯， 是不是手艺得好？ 手艺特别好哈。 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拿手菜，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在这个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另外还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这个孩子们已经开始放假了， 嗯， 但是有一波孩子马上就成为一年级的小豆包了， 哎， 对吧？ 背着书包我去上学。 一年级的小豆包，下一句是什么？ 什么来着？我还没有小豆包呢。 是是是，你那个小的时候当小豆包，他说没说这话。 我小豆包的时候，我妈没对我说。 啊，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哦， 啊， 这女孩子不蹦高。 你说没少打，没挨打，是不是？ 没挨过打。 今年孩子上小学的家长们发现了吗？您家宝宝刚刚收到的入学通知书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承载梦想的星际通行证到象征扬帆起航的立体帆船。 嗯， 哎呦，别说各家小学那真是倾注思，这个叫什么，巧思心意，营造满满的仪式感， 哎， 同时也呈现出浓浓的文化内涵，里边有很多的词儿，比如说，啊，亲爱的同学，欢迎您登上天通苑小学东小口学校的星际飞船。从今天开始，您将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在知识的宇宙间穿梭，连接新的频道，开通学的航线，沐浴星的光辉，挺进梦的远方。 哇，真有感情，鼓掌。 哎，天通苑小学东小口学校， 哎， 给一年级的小豆包发出了一张星际通行证， 就是入学通知书。 啊，哎，满绘繁星的通知书上边，校长的寄语包含着殷切的希望啊，可爱的卡通人物手托着许愿瓶啊，寓意孩子们在学校的爱满怀、星满天，让每一颗星星都闪亮的育人理念之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嗯， 随着通知书还附赠了一个装满彩色纸条的许愿瓶，一年级的新生啊，可以把自己的星语心愿投入瓶中啊，你有什么 小的愿望？ 嗯， 老师说了，说希望这份入学见面礼使学生有一种文化的仪式感，真实感受学校文化，开启美好的小学生活。 哎， 这是刚才说的天通苑东小口哈。 嗯， 那么在北航附小的入学通知书上，小宇航员正在向孩子们招手，尽显航天特色。 校长说了，说想约你去看星空有多浪漫，想和你去看大海有多浩瀚，带上微笑和希望，带上责任和梦想，你的世界从此起航。哎，说的多好听。 是， 翻开折页，一艘精致的立体帆船跃然纸上，掀起朵朵浪花，写着新生的名字。这是藏在北京十一学校啊丰台小学录取通知书的惊喜。 嗯， 学校呢向孩子们发出的邀约叫乘着阳光，伴着海鸥，踏着海浪，我们满载梦想扬帆起航。 嗯， 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就成了乘风破浪的小水手啊，不是姐姐。 嗯， 可爱的你就有了新的身份，小学生啊。希望学校呢也是这份礼物成为孩子们人生起航时刻的独特纪念。 哎，真好哈。 包括像黄正根，黄正根小学也弄了一本奏折，学首页是老校门古槐树为背景哈，体现了百年黄正根小学的教育理念。翻开那页，两代校徽、四代校旗、历代校歌，以及1904年到现在百年的传承啊，严格一一呈现。 嗯， 学校说了，这本奏折象征着历史的见证和时代的传承，让每一名学生从中收获感悟。 每个学校都用了心思呀。 你有小学录取通知书吗？ 嗯，我们那会儿没有， 没录取上， 就直接就只是录取上了，但是没有录取通知书， 哦， 就直接去上学了， 直接就一打一蹦高的了。 嗯，走着去的。 反正这个现在的小学校这种文化真的特别好哈， 是啊，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孩子们可能在这个暑假之后呢就将开始自己新的征程了。 嗯， 也是希望家长们也做好准备，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都是你看这些词儿写的多美好啊， 嗯， 别到时候一复习孩子的时候血压就高，是不是？ 这些词特别像我们写作文用的那种唯美词汇。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啊拿手菜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0900说刚刚赶回来，还来得及嘚瑟一下 啊。 拿手菜首选红烧肉， 嗯， 无论是家人还是发小还是朋友都是好评如潮，吃了一回想两回，吃了两回想三回。 哎呀 哎呀， 就是我觉得能把红烧肉做得肥而不腻， 嗯， 哎，这个就很好。 反正于飞从来不吃， 我会吃，但得做得非常好吃，非常好吃的， 啊，特别挑剔是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说这个我们的拿手菜哈。漫步小雨发了一条给美哲的留言，他也听不见，我们转述一下哈。我得这美哲得加把劲儿啊，要不然聊做饭的时候又被人忽悠，看来就他不会做饭。 没有，我们都是在李克老师带领下完了开始学习各种生活技能 是吧。反正他这一年烘焙一次哈， 嗯， 还是烘焙的， 人家可能后面烘焙了没跟你说而已 啊，据说还行， 据说 没见过没尝过，据他自己说。 我看他发的图片 啊， 哎，就是很好看， 是吗？ 嗯，看样子是不错的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是。 然后3090还上了一张红烧肉的图片， 嗯， 哎，这个色泽看起来还是可以的，是吧？ 没错，刚才咱说那个地铁里便利店哈， 嗯， 这位朋友老蔫哈就说地铁不准吃东西，这些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铁上的时候，这些设置这些规定是不能冲突的， 嗯， 啊，就是这个规矩我们还是要守。 嗯， 啊，但是呢便利店也可以设立。 哎，对，地铁车厢里边不让吃饭的嘛，对吧？ 嗯， 不能吃东西。 没错。 冬日思雨说我觉得把鸡蛋摊成方的才是高手。 这个真的吗？ 你会摊鸡蛋吗？ 我会呀。 你能摊成什么？ 刚才我还说了一句，我说， 啊， 哎呀，他说摊的特别圆的那种， 啊， 我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的摊鸡蛋从来都是多边形。 现在有卖那种小模子你知道吧？ 啊， 都是新 型的。您说的是煎鸡蛋吧？新型那个叫煎鸡蛋， 啊，那个，煎鸡蛋， 摊鸡蛋是，你看看，我来跟，突然有种优越感， 您来说说看， 把鸡蛋打到碗里，然后搅散之后摊，那叫摊。 拿什么搅？ 你看三福不就摊鸡蛋吗？ 嗯， 那不是煎鸡蛋吗？ 啊， 拿什么搅呀？筷子啊。 筷子啊， 嗯， 筷子就行啊。 嗯，可以的， 哦， 可以做的。 那你一般做一个鸡蛋炒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你搁几个西红柿，搁几个鸡蛋？ 看人口多少， 嗯， 几个人吃。要如果我一个人吃的话，那就一个西红柿一个鸡蛋，两个人就两个西红柿俩鸡蛋， 以此类推。 嗯，差不多吧。 啊，五个人呢？ 五个人也是俩西红柿俩鸡蛋，因为还得再做四个菜。 俩五个人俩西红柿俩鸡蛋还真不够啊。 哎，那是有点少了，嗯，但是如果总数多的话还是可以的 啊。五个人就吃一个鸡蛋炒西红柿也确实稍微惨了点啊。 没有，家里来五个人我就不能拿西红柿炒鸡蛋来招待客人了。 为什么呀？ 感觉有点简单吧。 那你呢准备拿什么？ 是不是大家说的什么葱爆羊肉啊、 嗯、 啊这种就是红烧肉啊这种高级的菜啊， 五个人就外边去饭馆吃了啊 啊。 那 像您这样的说吃饭，我不得叫到家里吗？ 啊， 咱这么近是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的拿手菜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咱再来说说电梯的事儿哈。 哎， 因为有安全隐患，所以北三环中路43号院板三号楼北侧的一部电梯已经停运2个多月了。让居民颇感不便呀。这全楼160多户居民、 嗯、 每天早上就用南侧的一部电梯，等候的时间太长了。 哎，早上起来要是着急上班，只有一部电梯，而且还层层停的话，真的有的时候特别的头疼、 嗯、 是吧？ 你看咱工作楼那边也是2部电梯、嗯、但如果一部维修，那另一部就是很紧张 啊， 是吧？ 所以这个尤其是着急，好不容易你说多睡会儿觉、 嗯、 甚至于啊，有些人早餐都不吃了啊，就是想赶个电梯，结果在电梯上耽误10分钟。 是啊，7月22号早上8:30的时候，记者来到了北三环中路43号院板三号楼，这是一栋东西朝向的板楼，一共12层，南北两侧呢各有一部电梯，在北侧的电梯间呢，楼道里鲜有居民走动。电梯大门是紧闭的，门上的按钮呢是无论怎么按也没有反应。 嗨， 透过电梯大门的缝隙啊，还能看到里面的灯光。那楼下有一位居民就抱怨说，电梯已经停运2个多月了。 哎呦， 住在北边的不少居民只能通过连廊，然后走到南侧来乘坐电梯。不仅说比之前要走多一段路哈、啊 嗯， 早高峰的时候，那电梯里满满当当都是人呢。 哎， 有的时候甚至还要等下一趟。 哎，这特别像坐地铁，你发现了吗？ 哎，没错， 对吧？ 早高峰的地铁。 结果发现，哎呀，根本挤不上去。你这电梯也是，尤其疫情期间，说实话，现在疫情已经好很多了啊。但是确实人挨人，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包括他满载之后响了铃，嗯，走不了，是不是耽误大家功夫？ 嗯，尤其遇到有的朋友可能是就是非常着急，他就非要上去，但还站不下。 他一次一次上那个最讨厌，就是上去之后响铃，然后说我受，我吸口气，我再上一次。 哎，对， 你一次一次上了半天，都是你上不去吗？ 那个门总得为他打开，然后再关上哈。完了，这个南侧电梯间里面呢，一位正在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就说呀，你想原来是2部电梯、 嗯、 现在只剩下一部电梯，那运力肯定是不足的。 哎， 所以在北侧的楼门口啊，贴着物业的通知说，对辖区内的电梯进行了系统的安全检查，就发现板三号楼北侧的电梯啊，因为使用年限较长，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为了保障业主的人身安全以及电梯的正常使用，需要协调产权单位对电梯设备设施进行整体的大修处理。 嗯， 从6月3号开始呢，电梯就停止使用了。 6月3号， 这都多长时间？ 1个多月了嘛。 嗯，居民就说呀，他们也能理解电梯停用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嘛。 嗯、 但是呢，停运2个多月，迟迟不见。对呀、 啊，6月3号啊， 7月3号， 这马上就快到8月3号了， 马上就到2个月了。这迟迟不见动手维修，所以大家伙呢也都挺着急的。我们这儿呢确实也在一直协调此事，这个北控物业的客服人员是给这么说的哈、 嗯、 但是呢走流程也需要时间、 嗯、 所以希望居民们呢能够理解，他们也在催促相关的部门尽快走完这个程序，早日呢、 哎、 对电梯进行大修。 哎，所以希望这个程序能走得更快一些、 嗯、 因为毕竟现在虽然说有一些小学生啊，学生他可能放暑假了，但是上班还是继续的啊。 是的呀， 尤其是对于高层的一些朋友，你说住20多层、 嗯、 哎，板楼可能是不是还好点，你要真是一塔楼啊，20多层， 对， 是吧？你 这 个 24层下来就比较费劲了， 这下来确实比较费劲啊。 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拿手菜。 嗯， 您做菜有哪些特别拿手的，都可以啊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有照片可以来这个秀一下照片，没照片呢就告诉我们一下都可以。 是的， 嗯， 哎，用户3090说，这个有机会啊，这李凯老师得请我吃一下肥而不腻的红烧肉是个啥味儿？我真没吃过， 是吗？ 对， 这不是你说的吗？ 这我肥而不腻啊，我没有吃过那么肥而不腻的， 是吧？ 对， 男人说我的拿手菜是炸虾， 嗯， 虾仁裹上面糊，放入150度的葡萄籽油里边， 嗯 啊，炸几分钟之后捞出来，撒上椒盐， 说您也试试呗。 嗯， 您觉得爱吃好吃吗？ 看起来听着挺好吃的。 这我跟你说啊， 嗯， 现吃就是刚炸出来的好吃， 热乎的。 对，你搁半个小时之后， 啊、 你裹上什么面糊，你炸出来都皮了。 嗯， 你看我们单位食堂偶尔也会做这个菜。 嗯， 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工作特别繁忙，去了之后本来就没剩多少，其次面特别多，虾特别少， 嗯、 是不 是？ 是，还皮的了， 剩了一点点残渣。 嗨，这惨了点啊！然后呢，歪说这个拿手菜水煮肉片儿，我觉着还行。 哎，这是一道川菜。 哎、这个水煮肉片是不是做起来也比较麻烦？ 嗯， 花椒啊，是不是做起来那个味儿？就最后浇那块浇那个油的时候， 浇那一泼油吧，是提这个整体味道的。 哎、你这刚从成都那一片四川回来，吃这些菜了吗、 嗯？这个都没轮上吃。 那您都吃什么了？ 吃一些小吃类的，就没有吃过的。 明白了，为了省钱、 嗯、 都不吃大餐。哎、 不是，是真的没有肚子了。 哦， 真的是有的地方有的城市那个美食太多、 嗯， 吃不过来。 哦，行吧。然后不吃草牛说：“好想穿越回到再回去上一次小学、 哎， 看看我的入学通知书是怎么写的。写得好就请老师吃顿大餐。” 哦、嗯，他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入学通知书好像就是一张类似 A4 纸，上面写着你名字、 哦、 然后呢就是写着学校的名字。 嗯， 然后你像我们家老大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疫情那一年， 嗯， 就是去年嘛，那不是今年刚一年级。去年好像就是在网站上能看到所谓的入学通知书的电子版 啊、 哦，然后呢，纸质的我好像也没收着。 那当然肯定也没有那些唯美的词汇， 对对对， 是吧？ 可能是没收着哈、 哦， 但是现在可能不知道能补一补、 嗯。 包括那时候疫情期间，好多的毕业的一些什么聚会啊，什么都取消了， 哦， 是吧？ 哎，我还真没有印象，我当时有没有入学通知书的事儿了。 你大学有通知书吗？ 大学肯定有呀，包括大学、研究生，这都是有，而且就很好的给他收藏起来。 收藏起来。 高中的时候也有，就是小学，我怎么单单把这个小豆包的年龄给忘了呢？ 那时候你太小，心思都不在学习上，是不是？ 光想吃了。 嗯，还有，真的从小就喜欢吃，是吧？然后呢？然后一凡人说，出差海边给同事们改善伙食，做的生蚝摊鸡蛋好吃。 生蚝摊鸡蛋， 哎呀，生蚝在 还能摊鸡蛋， 那肯定生蚝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内陆城市当中，可能价格都在跟比海边比起来都会贵一些， 对 吧？ 嗯 嗯，所以我们觉得 生蚝我一般也是蒸着吃的 啊，蒸的是吧？ 嗯，跟那个刚才咱们说那个梭子蟹， 嗯， 做法差不多。 哎，海洋中的云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一看是饺子呀， 哎， 这个算是拿手菜是吗？ 饺子啊，拿手主食。 拿手主食， 嗯，拿手面食、 哦，饺子你会做吗？ 这个我不做过吗？ 真做过啊！ 我对呀、啊， 你会 包子我也包了一次 哦，面会做。 你上次问我是怎么 活面 ，然后我教了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还不信？ 啊、就是你教的办法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是吧？ 没，那样加下去就不是一个人的饭量了。 啊、那是什么方法来着？没记住，您再重复一遍。 嗯。不重复、 哎、忘了是吧？ 没有，下回给你专门请你吃一顿、 啊、 让你看看我的手艺啊。 行，杜尚说用方形锅来摊鸡蛋就是方的 啊。 那首先那个锅不能太大，其次呢鸡蛋的数量得足够多。 嗯， 因为有的时候拿那个锅摊鸡蛋，您比如说像于飞这种那五个鸡蛋是吧，五个鸡蛋他那碗 我没有用五个鸡蛋 您把那个打碎那个鸡蛋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嗯， 是吧？ 这个摊鸡蛋这个事儿哈，还有一个我还做过这样的，就是把鸡蛋清和鸡蛋黄分开来、 嗯、哦， 哎，这样摊出来也能摊一种比较好看的形状。 分着， 对， 蛋清和蛋黄你怎么分呢？ 就是给它用这个一个叫我们叫罩里、 嗯， 然后把它分开之后就单独来煎、 哦、 啊，然后能拼成比较好看的图形。 真的吗？ 嗯，您这家里有小豆包的，怎么不给孩子做这个比较花样翻新的 鸡蛋？对于小孩来说，多说两句哈，煮鸡蛋的来说，可能是从烹饪的手段来说 啊 更。 有营养， 更有营养，就是因为炸摊鸡蛋它有油嘛， 哦， 啊，煎鸡蛋也存在有油的问题， 嗯， 其实还是最好煮鸡蛋，从烹饪的手段来说，方法来说，可能更健康一些。 那我知道我的肉是从哪儿长的了。 嗨，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张博荣也说，哎呀，看到这些美食照片都饿了哈。其实是有很多朋友都在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啊，跟我们来发照片，这些照片真的是确实是非常的具有食欲啊。 嗯， 看来大家都是一个 色香味俱全， 都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今天是周末啊，也是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好好的露一手， 嗯， 对不对？ 咱们也把这个自己的拿手菜好好的整理一下， 对，给家里人做一做。 哎，如果要是真喜欢一个人，真的是得做一顿好吃的，是不是？ 哎，好像有一句话是说什么来着？ 什么呢？ 我想起来再说吧，就是 这跟鸡蛋是一个级别的，是吧？就是不是跟做饺子是一个级别的，是吧？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 说，就不 说 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哎、 我是李凯， 哎，我是于飞， 欢迎您在下周一的时候呢，继续收听我们直播的大城小事。当然了，我们周末版也是非常好听，也是希望您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下周一我们再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城小事，您听好了。 离开你那儿都是远方， 都是远方。